好，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特， 我系末日。 今日2022年10月2号，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日本队奇迹地击败西班牙， 传说中嘅巨人杀手啊！ 先打败德国，然后输俾哥斯达黎加，跟住后成西班牙。新抱一去过，新抱嘅人气又过过山车咁，又战犯，又国民罪人，变咗国民英雄，又变咗国民罪人，又变咗国民英雄。哇！人生真系起落真系非常大啊！呢场波对我嚟讲就系只要得个扑街就咩都好，咩都可以。嗰球只一个波，嗰球一个波皮之差，当唔算出界就算啦。我 其实都几大争议啊，不过当下你拗唔掂就冇噶啦。 唔系，应该咁讲就系、是。西班牙都唔介意咯，我介意做咩啫？ 唔系，OK 啦。 我话真系好简单，就系而家日本咗首名出线，八强对住巴西。如果咁，西班牙梗系唔会傻佢，真系首名出线噶。反正就系计得失球，你正常接嗱，之正常啦。啲冇太离谱嘅嘢嘅话，除非德国可以狂扫哥斯达黎加七球以上，而日本又输，日本又系正负球要输咗，即系入两球嘅话，两球平手唔系。西班牙都会赢嘅，咁西班牙梗走线噶啦呢样嘢，不过就唔重要啦。呢啲咁嘅世界，呢啲咁嘅讲波嘢，咁希望下个礼拜希望佢能够出线打克罗地亚啦。 唉，你搵次自己慢慢搵次自己慢慢讲饱佢啦，即系唔好成 日。你又咪咁，我咪讲波佬咁样，纯粹就系庆贺得个扑街啫。 啊，好啦，咁我哋讲翻我哋新闻啦。 好啦，讲下啲嗱，首先就系本周最大富民。最强迷因令就江泽民去世，终于佢终于早过亚视死啦。 亚视好似间公司仲喺度噶嘛？ 系咯，即系因为阿江泽民死去又活来，死去又活来，佢就好似耶稣咁样。我就相信佢三日之后复活噶啦。 虽然啦，我就相信一般讲法就系讲，其实佢系咪呢个时候死啦，都系个问题嚟嘅。佢只系拣呢个时候公布消息啫，即系大家明噶啦呢啲嘢。其中一个最强咪咪嘅领导人啦，因为我连我哋个 channel 都用过佢嚟做封面嘅。 算捻数啦你。 但系嗰个我记得系执柒咗佢，我记得我唔记得系执柒定算捻数。 执柒咗啦，系仲未嗱，跟住有一个就系、是、too simple， 心心 naive。啊，哇呢两句， 其实都系同一段片走出嚟。 唔系即系。有边个领袖可以做贡献咁多咪咪图俾我哋咧？ 正常冇咁嘅领袖会咁放飞自我噶嘛？咁啊，仲有另一个有既然都提开提埋啦吓，就啱啱好俾我哋另一个同 A C G 完全无关，但我哋都叫佢提过嘅领袖啦，阿斯头婆。阿斯头婆系以些微之差长命过佢，虽然佢走先，因为佢早出世少少，同一年嘅， 轻轻压到先赢，压咗先。 系啊，系赢个马鼻嘅，就因为佢哋同一年出世，同一年死亡， 好一两个月嘅啫，系。 系啊，咁样啊。 哇，真系赢得好险。 即系咁啊，咁啲。 喂，跟住咧就咁就咁啊，而家基本上华文区都全，咁咪之后中国地区嘅网页咧，基本上主大站都黑白噶啦。咁我为咗表示对伟大领袖建议，我将我哋啲咪咪图都变黑白咯。 我已经画咗，早就画咗，出 Twitter 出 Q 埋添啦。 好啦，咁嗰日咁就咁啊，祝我识啦，正经啦， 真系正经啦。 好啦，咁咧就讲下就系，咁 Ben Jim 啲声音系咪就诅咒咧？前东亚美就宣布引退，咁佢个角色就要揾人接手。 系啦，即系阿远山阿彩彩啊嘅声优咁。 远山彩 啊 ，Ben Jim 就受到诅咒啊！ 佢就话体调不良。应该就真系事实嚟噶，正常就唔会连呢啲都要呃你嘅。但系如果系话要严重到要引退嘅体调咧，就可能系专心养病咯。我真系唔系好清楚，老老实实，你唔系好谂。 因为真系咁当然，因为冇人希望好似从来小姐咁样噶嘛。咁你有病啦，当你有病，你真系需要你休息好过啦。 系啊，而且调翻转讲，引退冇话唔准复出嘅，咁样咯吓。 好啦，嗱，咁你嗰啲就 呢个休养啫， 休养啫，就冇话引退嘅。但咁咧就系宫本竹牙，就因为佢又休养，所以咧白水晶魔女里面嘅 Lika 咧就换咗白石成香。 即系去到要换角就都几惨下，因为佢点讲啊？即系我觉得佢准，即系难得有套可以 唔使俾人净系识，即系未讲佢系吉他文里面嘅绿花咁样嘅角色。 啊，即系叫做多啲难得多，即系唔系一座角啦，变成就好似即系其实做咗好配咗好多，但系都系啲大家明啦。咁但系佢但系要将个角色拱手相让咁啊，但系不过佢既然都讲系暂时休养。然后应该就系会出翻嚟嘅咁样咯，咁既然佢之前俾得佢，咁往后都有机会嘅，咁唔使咁担心嘅，呢个休养就还好啲嘅咁样啦。 另一个就系喺动画界好擅长炒作话题嘅小邪神第四期。 咁两件事啦，首先就先讲个之前嘅事情，我哋冇提到嘅，咁所以唔算跟进啦，就系佢个之前呢，因为呢档嘢呢好识拗钱嘅，呢个我阵间会再讲。佢其中一个拗钱乜嘢呢，就拗返佢应该公司当地政府资助，即系拗分定啊。即係其實動畫公司好少會拗到政府分定，除非真真正正合作啦，即係嗰啲咩地方振興啊嗰啲嘢啦。但係呢檔嘢咧就唔知點樣啦，總之我唔知佢夠厚面皮啊定係乜嘢啦嚇。咁就拗到政府分定，咁你拗政府分定啊嗰啲嘢，你就要咩噶啦嘛？你就要你就唔可以放飛自我噶啦嘛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小邪神呢套嘢本來就係神經病嚟啊嘛，無論係製作定係內容都好咁樣啊嘛。咁啊，结果入边就又有段嘢就俾人夹啊，话你喂你收政府钱嘅会唔会唔系咁适合？即系简单讲就系佢话，我穷捻到要卖器官了，大概咁嘅桥段啦。咁其实老老实实，以呢套嚟讲咧，呢一段真系好小事嘅啫。即系如果政府当初系会唔俾嘅话咧，应该系根本就唔会俾。喂，小邪神到底有边度边一段系符合善良风俗嘅先？你话咧？ 本来呢套嘢唔系，即系虽然话呢套嘢系去第二期开始有少少偏向奇多罗法， 即系你冇话佢质素，唔好理佢先啦，性质啊，系啦，佢风格本 唔系风格啊，佢性质开始有啲奇多罗法，开始但系佢点合家欢向佢都同奇多罗走十万八千里啊！ 喂，你话调翻转问啦，佢有边话唔使打格仔嘅？你话听 就咯，呢样嘢同善良风俗差十万八千里远嘅， 咪系咯？所以你真系夹佢呢一样，我唔觉得你觉得你全部都可以夹晒噶啦。咁啊，最后结果就系话冇事发生，即系有人即系有应该议员之类嘢走出嚟，真系夹啊嘛喂。咁啊，结果就系、是、我哋觉得冇问题，应该市会嗰边就话冇咁啊冇问题咯，即系因为个其实都几拗几争议性嘅喺个议会入边就系八比八。最后就议长最后一票，大家知议会通常咁样决定噶啦，系勉强去俾佢过到嘅。但系我谂紧，咁你当初点解会批嘅？到底即系你呢度入边佢咁捻多争议嘅，不过算啦吓，佢哋喜欢吓。咁啊，仲有另一个就嘅真系新事啦。咁啊就系、是、我觉得其实唔系净系小邪神，我觉得其他人都可以考虑下呢个玩法噶，即系你知啦，而家啲咩球队啊、建筑物啊嗰啲都唔系而家啦，都好多年噶啦，会有嗰样叫命名权嘅嘢噶嘛。即系你嗰啲之前 FTX 啊，咪买起咗边档嘢嗰个命名权噶嘛，后屘俾人收翻，因为执接咗嘛，一样噶。即系佢而家就系第四期嘅命名权，就用220万，嗱唔系 bid 噶，系就咁开，佢直接开价嘅，因为佢系类似募资咁样咧，其实最捻贵嗰个就系220万嘅方案。个方案咧，除咗一大炒嗰啲咩，大家成日募资成日见嗰啲咩参与角色啊，即系同啲制作委员会食饭啊之类之类嗰啲，唔计嗰啲之外，佢做多咗一样就系命名权。套第四期个名要系叫乜嘢，由你决定。咁啊，有人买咗啦。总之就系、是，喂，其实我觉得 O K 嘅喎，调翻转。 唔系，同埋我觉得呢样嘢，与其话真系无知不如再，因为佢好啦，讲真，小邪神嗰啲细鬼资就越好平嘅啫嘛。要拗讲真就系正常嚟讲，佢要拗佢小邪神细期预算一定拗到，但系比起拗四算，佢不如搞依咁嘅无知啊，靠分零咁样去宣传话题仲实际。 唔系啊，我意思唔系净系讲呢套嘢啊，系讲咧其他作品都可以考虑下，因为调翻出嚟 难啲，因为嗰啲小邪神有一样好处就系咩，佢可以佢简单讲佢就系口硬无耻， 唔止 M 唔叻啊， 佢咩招可以话得出，但系其他动画好比较难啲嘅，要佢 我个类比类象唔系咁啊，因为调翻转你谂下，即系你睇啲师奶剧嗰啲咩洗头水特约嗰啲。即系唔一定要成个饮你改噶嘛，即系可以冠名噶嘛，即系通常有咩正常买嘅系冠名权嘅，但系呢个再恶啲，呢个系命名权。冠名权同命名权唔同噶，冠名权嘅即系话即系前面加你个名落去，即系啱啱我提嗰啲其他嘢都系冠名权嚟嘅， 即系你仲会见到佢原本个名嘅，但系命名权有嘅就系啲大楼啊，嗰啲咩李嘉诚大楼啊嗰啲咧，啲大学好 Q 多啊嘛，即系呢啲嘢咧，命名权就可能窄啲嘅，但系其他动画可以考虑下出售佢嘅冠名权嘅，好认真嘅，咁因为你知动画制公司几捻咁穷噶啦。即系如果可以，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先啱啱讲完，佢可能成本无啦啦要上升咗。如果用呢个冠名权嘅方法去揾到适合嘅赞助商，都要适合啦吓。咁样去冠名嘅话，喂，我哋睇多个字啫，唔会咬忽肉噶嘛。但系佢哋个仔钱多咗嘅话，喂，对我哋系好处嚟嘅。即系我唔系 care 小邪神本身点，虽然我都一路有睇啦，但系我 care 嘅系呢嚿嘢会唔会可以俾动画业界作为一个参考。即系多一个裁员都好啊！即系小邪神咁湿鸠就话200万啫。如果你有啲大少少嘅，喂，随时可以赚翻成挂嘅制作费翻嚟嘅喎。 咁就 系啊，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嘅业界真系。不过即系咁就正正就事啦。即系佢作为一个业界嘅试验场，我觉得我觉得你咁样睇佢咧就会舒服晒啊成件事。佢就喺度搞呢搞路。佢試到 work 嘅，你咪攞嚟用咯。俾人炒咗鑊嘅，佢自己炒爆佢咯。即係咁樣，我覺得幾得意，即係可以嚇。 即係我依樣嘢其實我係即係其實我呢個當一種方法嘅，我都冇所謂嘅。反正 我抱持比較正面嘅態度嘅去睇佢嘅，好嘛？咁啊，仲有一個就即係好多人嚟我貪啱係突然間又唔係未到洗版嘅，但係好多人突然間提到啊，因為 好奇怪，因為我冇跟開套嘢，突然間咩事啊？突然間又啲人湧翻出嚟 咧？你冇你細個冇睇㗎呢套？ 冇睇啊！ 鬥球小子喎、 啊，真係冇睇啊！ 咁撚紅喎、啊，細個。 系啊，冇睇噶。 我 OK 啊，卡拉卡拉嘅台柱啊，可能年代唔同啦，因为佢喺香港连载嗰阵时候已经系90年代尾咯，就近年，应该系97、98，我唔系好记得啦，记得嘅话我听啊。总之就系、是、都九几年嘅事嚟噶啦，即系可能嗰阵时候你已经唔系细路啦。呢套嘢喺我哋小学之间，我小学嗰阵时啊，喺我哋之间好卵红噶，即系斗球小子啊。嗰阵时香港有冇报动画？我唔系好记得，我因为我睇漫画嘅，即系咁啊。佢当年嘅好红啦，我谂大家如果唔记得咗，就总之就系简单讲，就系一个儿童向嘅躲避球，超级系躲避球啦吓。即系屌啦，成一个波打落去个墓碑度，但后边佢唔系打烂佢啊，我觉得打烂佢都冇咁型啊。佢最捻型嘅系咧，打落去然后爆咗个火焰嘅文章出嚟。好撚，即細個唔識咁多嘢啊！咁另外當然佢另一個喺網上咪咪留低嘅就係嗰個記得咩小學啦，話佢小學生然後全部都成個大肌肉大隻佬嗰只咧。我諗呢張你又記得啦啩？ 記得，依個記得有印象咯。 就係呢套嘢走出嚟嘅。咁佢當然完咗好撚耐啦，即係睇翻資料係95年完嘅。咁佢就突然间就话宣布出咗第一话噶啦，宣布重新连载，不过就系、是、叫第二部或者续作啦吓，咁、就系、是、讲嘅故事系佢后边嘅故事嚟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，如果你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咗嘅，我睇一睇斗球小子最开始嘅故事咧，就系讲紧一开始第一 shot 啦，就系讲啊佢喺佢墓前啊，阿弹平老豆叫乜春都唔记得咗咧，是但啦，对掟落个墓道做当系练习咁样啊。佢第系新作第一话，又系做埋一埋一样嘢。问题咧就系、是、个老大系边个啊？弹平，即是上作嘅主角。佢、第一佢作第一话就刺死咗上一集嘅主角。 哇！咁 即系设定上就系、是、新主角就系佢个女，系女啊？点话先？叫弹子，连身边嗰啲角色。大部分好似性轉咗咁啦，你可以揾翻個影子對翻嘅。咁但係大部分都係主要角色變翻落女性，有男角嘅。但係成日佢以前叫乜嘢，我唔記得佢隔離個配角叫乜春啦。總之而家新嗰個叫真子。我即係寫中文讀出嚟咧就冇乜問題嘅。你叫彈平變咗彈子啊嘛，咁佢變真子就好正常嘅。其實本來就問題就係咧。大家應該知道，大家唔知道真子嘅日文要點樣讀？ 唔系咁 Marco 就 千个啊，官方提供嘅配音嚟噶。 因为 Marco 就好多中间就系Q 里面嘅另一个女角 Marco 珍珠个珍啊。 哦，那个珍啊。 系啊，好捻。跟住啲人 哇喂，要打要咪要打要必针噶。 啊，仲要系仲要提一提呢套嘢，应该仲系儿童向作品嚟噶。 所以大家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咁啊，两样嘢啦。第一就系、是、个角色就即刻有唔少同人创作，咁就大家根据 R34嘅规则咧，就肯定会有啲咁嘅作品啦。仲要系两只罗嚟嘅，两个主角都系你啊，主角同配角都系罗嚟嘅。咁啊，而且仲要系本来就已经系一啲比较劲激系嘅嘢。我唔知点讲，总之大家突然间就诗言全涌啦，即系一个几可爱嘅。虽然我觉得系弹个新闻出嚟之后就冇人再理啊。不过 OK， 即系同埋大家第一另一句就系讲紧，对个配角个名有咩意义嘅，就同作者作者反应唔关我事，我照读出嚟嘅啫。即系好啦，另一套都系啲九亿几年前嘅嘢，又系我细个嘅事啦吓。 呢套唔止你细个啦， 唔止我细个，你细个咯。 咩？呢套唔系我细个都未系啊，更早啦，《凡尔赛玫瑰》70年代已经系我出世，已经系我出世年代之前嘅作品嚟噶啦。呢套咁经典 啊，就佢今次就搞咗搞件周边，佢之前搞50周年啦，乜乜七七，咁啊呢个其中都系50周年相关嘅嘢嚟嘅，50年啦，大佬，即系我哋真系冇50岁啊，唔好意思，吓咁啊，佢出咗个后官啊，就系入边有个嗰、那个 玛丽皇后嘅后官，咁就公开发售，售价1亿日元，唔包税。 即系包唔包税都算啦，虽然都差几远啦，而家销售数字好似 10% 咯，即系唔紧 要，1000万咯， 吓，净系销售先啦。 咁讲咗你买咗呢个，你都唔 啊，咁啊唔紧要啦。总之佢定价1亿 yen， 咁啊当然唔系净系割韭菜嘅，咁啊因为件嘢真系嗰啲点讲啊，都系非卵常之豪华嘅一件，成日系一件首饰嚟嘅，咁啊， 镶咩玫瑰柳石啊、珍珠嗰啲嘢，我唔识啊啲嘢。总之同埋10.2克嘅钻石。 基本设计咧就跟翻原作嘅，但系就有少少改动。咁你知呢啲设计师梗系唔会做到一模一样啦。 唔系咁，因为咁样应该话系你有啲以前嘅嘢咧，你变成3次元嘅话咧，你一定重新执过噶。 哦，咁唔止几廿年前嘅审美同而家都唔同啦。咁佢稍微少少执过都真系少少嘅啫。你唔系对住你都唔会太发现有几大分别嘅。咁佢稍微执一执，咁好正常嘅事嚟嘅。 唔系，不过有一个边个会买呢？ 唔知哦，即系有钱嘅，即系有钱人啩，即系你谂下当年睇呢套嘢嘅人，而家应该50-60岁，日本大捻把呢啲咧，断十亿断百亿计身家嘅人噶嘛，嗰啲废路，啊，即系 咁饮好嘅都好嘅，唔系咁有个咯，有钱嘅你去 啊，吓咁我哋嚟讲冇嘅嘢噶，就系、是、见到件都真系几靓嘅首饰，咁啊实体化见到，咁咪睇睇咯，即系反正我相信我哋嘅听众系唔会有考虑啦，有啊考虑都够噶啦，即刻同我联络，即刻做 friend， 呢啲 friend 一定做得过，哇成亿蚊个，成亿啊，虽然 yen 啊，即系咁啊即系咁啊 OK 啦吓，咁我哋跟住讲翻个跟进同埋都冇咁教啦，呢个近期啲啦。不过都系接近我细个嘅事嚟噶啦，阿沙拉葵，我哋上个礼拜提过嘅，咁啊少少后续啦，其实就佢除咗用 AI 画画之外咧，仲跟住就喺个 Melonbox 邓虎月就卖呢个 AI 嘅画集，但系佢冇标明，咁啊有少少争议啦吓，老老实实，相对个争议本身咧，即系嗱，而家呢个趋势，因为而家呢个大环境咧，你用 AI 画而唔标明系 AI 咧，就肯定会俾人瞓嘅，即系虽然有好多人咁样做。即当然我有提啦吓，唔紧要呢个，但系我系见到唔少系可能系唔知到底阿七丽葵之前发生过咩事，突然间见得翻，即系所以咧佢对佢奚落啊、嘲笑啊、甚至嚴上啊都唔少，咁我只能再睇一睇啦。其实佢个人都几惨噶啦，即系大病一场，然后所有人生都唔同晒，画唔翻当年咁，即系佢而家叫做画翻嘢咁。系冇错，用 AI 画系的确几可悲嘅。咁人哋都咁可怜咯，唔使踩咁多，唔使踩咁大力噶。 算我咁多，算啦，由佢啦。 我见有啲人咧，见佢用 AI 画画咧，就变得好卵狠毒啊！啲说话真系好卵狠毒。即系我唔知佢系到底唔知佢之前发生过咩事啊，定系纯粹见到 AI 就出掉。 唔出奇 啊！咁虽然啦，对本人我只能讲就系、是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用 Love AI 咧？你既然全心走去谂住用呢个去发展啦，叫做咁，你最少尝试下唔同嘅模型，尝试下自己融合。即系好多人都提过一样嘢，咁你咪攞翻你自己之前嗰啲画 去训练出你自己属于你自己嘅模型咯。你自己练你自己嘅话，冇人够胆屌啦啩，系咪先？先唔讲紧跟唔跟得上时代呢啲嘢啦，我唔讲呢啲咁嘅嘢啦。即系你，因为其实老老实实讲，你而家攞出嚟卖，佢之前啲手绘彩画卖31000一张，都系卖你当年个度嘅啫嘛。咁啊，再有人买单嘅话，其实你自己用翻你真系好好要画，咁你决定要转跑道嘅，转半条跑道啦，叫做由手绘变成 AI， 咁你就好特地咁做啦。咁啊，即系所以点讲啊，都几无奈下噶啦。咁啊，见到佢咁新闻落魄咁样，即系虽然当年我都唔系佢 fans 嚟，虽然我有买佢嘅画集，佢嘅漫画啦，咁样咯，咪睇睇啦吓，后续啦。 跟住咧。唔系，我就唔好清楚啦，因为轻小说嘅嘢就 呢个本来正常我哋系唔会提嘅，呢、这个即系年底啦嘛，咁各种奖陆续齐啦，我哋后面仲会有嘅，咁啊先讲个我哋向来都唔会提嘅呢、这个轻小说，即系呢本轻小说好厉害，即系基本上已经变咗日本轻小说界嘅我唔想成日提奥斯卡，但系总之就系最高级嘅呢个颁奖啦吓，即系如果你讲轻小说嘅话咧，其实只有两种，只有两个啊。 一定系依家，一定系依个噶啦。我连我都听过 两个啦。其实一个就系书店店员嘅颁奖，即系店员书店店员之间或者从业员之间嘅推举一个。呢、这个咧就另一个就呢个啦。即系呢个轻小说好厉害。当初本来就系少少搞笑下，老老实实咁啊，到啲历史唔提啦呢啲。咁啊，总之就系最值得提嘅就系小书痴又攞冠军。咁啊，当然呢个系本人都唔系特别得厉害嘅。咁就系佢入咗殿堂。今次佢又攞冠军啦吓，然后之前佢就话，因为因为今届咧就放宽咗个殿堂标准，之前嘅殿堂标准系三届唔使连续，三届入咗有三届殿堂嘅话就唔再入排名啦。简单讲就系、是，大佬你摆捻咗个博好捻耐啦，唔该让一让位啦。大概咁嘅嘢，大概咁嘅讲，直白咁讲就咁样话啦。但系好听啲嘅讲法就系、是，哦，佢上咗神台啦，上咗殿堂啦，咁啊，所以以后咧都唔会参与轮选啦，咁样啦，咁啊，因为之前嘅要求咧就要三届冠军先会入殿堂嘅，入过噶啦。咁啊，呢次咧就放宽个标准，三届前三都咩啦？因为其实老老实实，佢喺一二三名浮浮沉沉，佢可以玩好捻耐嘅，即系咁你都系想清个位俾后进嘅啫嘛。咁啊，所以放宽咗标准，而佢系放宽标准之后第一个入殿堂嘅，唔系今年放宽噶，但系佢放宽之后第一个啦吓，咁啊需要睇，咁啊但系小书痴有咩质素，我谂唔使我睇啦吓，大家明噶啦，大家识就识噶啦吓，咁啊睇一睇啦吓，咁啊其他名单咧就自己上去网睇啦，如果你对轻小说有兴趣嘅话， 虽然我睇咧都系嗰几本，即系我都会识，连我啲唔睇轻小说都识嘅嗰几本咯，即系就系以上教室嗰啲。 咁啊好啦，咁啊跟住讲翻啲日本相关的嘢。 首先就是继申报一之后入完亦都过山车咁样，由本来一日 keep 住110差唔多成几年啦，突然间狂射咁射到1418， 争少少 high 到150，争少少 high 到150。 日本央行即刻出去救市，跟住咧，即系由于美国宣布话减息加息周期会减低，咁咧啲人即刻买日元，结果日元嘣嘣声升翻1136， 系唔止噶，就系佢未宣布之前咧都弹过噶，虽然个弹到0.8%，系咪算弹系另一回事啦？就系佢赢德国嗰阵时，个因果关系真系呢头赢嗰头弹咗几 percent， 喺好短时间内弹咗0.几%。咁当然就后边就，但系今次就真系加息周期应该放缓啦，咁样所以先应该。 其实讲真，我 系咪关你去日本事啊？屌那性， 我唔知啦。但系总之就系咩，我喺佢最低嘅时候换咗20000，出少少地 够用啦。你又唔系去，又唔系去豪华。 好啦，咁呢个有机会再讲啦，因为暂时应该未咁快嘅。好啦，跟住咧，荷里活星矢，但系点睇都似。屌，美国 superhero 片啫嘛，完全即系点睇你都唔似星矢，话完全系美国，不论喺特技作风格镜头，即系完全海沃嘅全部典型 super 英雄片嘅格局，呢个都唔重要，而系根据龙珠全身进化嘅局往之嚟讲， 咁你咪下用佢嚟比噶嘛，大佬。 咁但系你知噶啦，入动画咧，真人到啦，真人化咧，濑嘢机率系90%噶，唯一极少数唔濑嘢嗰度叫剑心，其他都濑晒嘢啫，嚟租咗咁样。 都系嗰句濑硬嘢嗰个叫做荷里活真人化，即系几乎真系毫无例外噶啦，即系你唔好炒大粉都已经算系咁，但系呢套系荷里活真人化喎。 系啦，咁呢套嘢《攻殼機動隊》嚴格唔算賴嘢嘅，只要佢唔係佢係基本上唔理原作拍啫。嚴格嚟講，即係好勉即係勉強嚟講唔算賴嘢。O K 好 O K 睇得嘅。 哦，《攻殼》算係咁啊，《攻殼》喺呢個標準入面講算係咁噶啦，本社比 算 O K 同即係同我同即係我即係同阿富店周開話齋，咁依家就比較噶嘛，靚女咁樣咧，成班個班啊頭甩劇嘅，咁比上嚟咁，唉，即係算啦。 不過調翻轉啦，以星矢嗰種玩法咧，老老實實，如果你要打入美國市場嘅話咧，你的確要拍到佢英雄片咁樣噶啦。即係其實你冇乜，即係你如果你拍到日劇咁樣，咁你不如去日劇拍啦，唔使過嚟荷里活。係你冇佢冇搞到太過岩沉沉，我已經算係咁噶啦。反正本身套嘢都唔係好精緻嘅嘢嚟嘅，你咁樣啦，好啦。啊，跟住一个小趣闻嚟嘅，我觉得好有趣，所以先攞出嚟讲，唔系真系咁好咩大新闻嚟，即系个小趣闻就系咩咧？先讲个背景啦，背景就系英皇大学嗰边就搞咗个辩论会，佢哋学生就背一啲反疫苗嘅人士咁样叫啦，我尽量中性叫啦，大佬，即系唔好打斗啊。咁佢哋睇到辩论，咁啊当然啦，就系呢个京大生，即系京都大学啲学生啊，嗰 team 就系做正方啦，或者应该做睇点叫政府啦，因为个命题问题。咁总之佢嗰边就支持打疫苗嘅，咁另一边就反对打疫苗啦。咁佢哋一就嚟辩论啦，不服内辩，咁真系嚟辩啦。咁我唔系谂住辩佢内容，而系佢入边讲，唔知系安排不足啊，定系佢哋辩到真系太过七情上面啦，个时间就唔系好够。咁你正常你嘅辩论都要有胜负啊嘛。咁但系佢结果又唔系话直接交付裁判叫判决，佢系咩咧？大乱斗。唔系话佢哋打起嚟，任天堂明星大乱斗，佢哋用 Sweet 嘅大乱斗分胜负，虽然系好有赛意嘅一种谂法，但系 咁你不如同任天堂讲话系开祭典模式啦， 其实 OK 喎，疫苗派，反疫苗派。冇事派三方圆大乱斗啦，可以咁，我觉得呢个比较实际啲。快咗去 喂！但系如果系 Spartan 嗰种玩法嘅话咧，应该系会反疫苗派赢嘅会，因为人少嗰边系有就数噶嘛。调翻转系 未必嘅，因为 Spartan 佢嗰个挥玩法咧，由人少方面咧，人少啊，佢会自己计另一样嘢嘅，唔计得胜嗰只。 就系、 是、即系起码一样就 会 咩围咯， 会令到佢哋会相对唔会因为人数而劣势，甚至调翻转会因为佢哋比较活跃而有优势。咁我嘅印象中 Spartan 嗰个系点啊？咁唔紧要啦，翻到嚟其实都冇咩分到嚟。总之就系最后佢哋胜方京都大学当个新队。虽然对个议题系毫无任何影响啊， 但好搞嘢， 但好搞嘢，所以我攞出嚟睇，即系唔好意思啊，一路讲一路笑啊，咁啊，今日啲正经少少噶啦，即系唔系有啲好消息嚟啊。 跟住咧就又系跟进报道嚟嘅，就之前我都讲过噶啦，信用卡公司诈赢，所以咧 Pitch 嘅 Fanbox 咧就就洗下名底，就禁止某啲商品发售。 咁嗰阵我哋嗰阵时我哋已经讲咗啦，系应该系禁止真人图画就发售嘅啫。嗱，今次唔可以讲嗰句啦，但系因为变系调系虽不中亦不远，佢就唔系话净系唔禁止真人，佢系禁止非常无限接近真人的绘画，即系真人当然系唔俾啦吓。佢再提埋如果系非常无限接近真人嘅绘画，佢都禁止嘅。大概咁嘅意思，其实目标好明显就系针对嗰啲而家呢期流行，啱啱提过啦 ，AI 绘画，因为 AI 绘画系可以做一啲非常非常以假乱真嘅真人画，虽然你冇见我画过，但我画出嚟嘅，咁佢系禁止呢啲嘢，咁就系咁样，因为个模根据个模型咧，如果呢个模型系真人模型嘅话咧，你出嚟系绝对画唔出二次元嘅嘢出嚟咁滞嘅，即系都仍然要睇模型啦。咁佢系禁止嗰啲真人嘅，同佢已经讲得好极端噶啦，所以系嗰啲咩啊写实风嘅佢话都唔计，根据佢嘅条文应该系咁嘅意思，而我亦都相信佢系唔会打算禁止呢样嘢嘅。佢只系话喂，咁老老实实调翻转讲啦，你影张相，然后话呢张系佢画出嚟嘅，我分唔到噶喎，我唔会冇办法帮你分嘅，我冇责任分，亦都分唔到噶嘛。咁所以话，总之睇下我同真人一模一样嘅，就当系真人。咁你调翻转我哋话二次元美少女，二次元美少女，就算你好写实风啊，只眼都好大噶嘛，即系鼻又有啲差唔多，同现实差唔多，都唔同一样噶嘛，即系咁啊，所以就算整冇回事咯，所以冇事，演习、犯散、解散， 系大家。 题外话，Pisri 咧，有某有几位啲超离谱，即系叫做咩？一定唔觉得嘅 Facebook 嘅画师走咗路啦。不过不过个名唔方便讲咧，因为佢啲嘢又太重口味。 嗯， 系嗰啲，我觉得佢我觉得。会俾人封禁咧，你一定会俾人封嗰种嚟嘅。 但系日本都唔收嘅话，真系唔知边度收噶咯。调翻转，全世界包括暗网都唔收噶咯。 好似有 DC 去咗 DC 啦，去咗啲DLC 嘅。 吓，哦 ，OK， 都系日本啫，即系佢冇撤离日本，只系换个转场啫。 转场啫，咁实即系讲就即系有啲有啲真系有你啲嘢，真系唔系好方便咧，太重口味啦。你留位 fan boss 真系尴尬啲嘢。不过佢谂住，不过个位画师系谂住唔走嘅，但系发现都喂，实亦都系唔对，真系走安全啲啦。唉，冇烦啦。 避风头啊，即系我估唔到阿杰特讲乜嘢，讲系边个画师。不过算啦，唔紧要。我哋下一个新闻啦。咁彩虹社一个男 V， 唔捻识读佢嘅名啊，唔好意思啊。之前我哋算系跟进嚟，因为我记得之前系提过嘅新闻嘅。咁但系嗰阵时就暂休同埋咩啫。咁但系今次就话系毕业，直接系毕业。原因就系、是不堪呢个 fans 嘅骚扰。 哇！我觉得呢嘢就真系冇得讲嘅又。因为始终你有个即系我喺 V 派有个几微妙嘅作嘅定位，就系话你公众人物又唔系，话你唔系咧又唔似，嗰种好微妙就系俾人跟，即系如果你依个年头就升优都俾人即系升优，即系已经俾人话佢啦，你冇公众人物自作啦 ，V 派仲要比升更加隐藏，咁嗰日就系佢冇更加冇即系 V 派更加冇所谓叫有名人嘅自觉啊。所以就好容易舐嘢啦，俾人跟。 哦，咁今次就唔系，今次唔系跟踪，今次系讲紧系佢话系诽谤，但我觉得系搞捻错咗，而再两重啊搞捻错咗咯。即系首先就系佢哋啲 fans 就唔知点解啦吓，即系其实同跟到几次嘅，就系咧姜妈咧嗰啲，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吓。即系我姜妈，大家应该比较香港，大家应该比较理解到啦，就系将个偶像啊当成仔咁样凑啊。即系咁啊，咁但系姜涛 OK 啦，因为佢真系同啲姜妈差字摊咗字噶嘛，大佬啲姜妈四五十至六十岁，咁但系佢咁后生，咁梗系做得佢阿妈啦。但系佢自己本人就好不堪呢种咁嘅对待啦吓，即系唔想俾人当细佬啦，可能系，即系我唔系好肯定啊。总之就系佢唔想嘅人咁样做，但系佢直接提出嚟都好啦，啲 fans 哥就当佢系点讲啊？口里说不身体很诚实啦，或者系嗰啲讲唔好即系好嗰啲咧，咁啊佢最后佢就之前八月嗰阵时啊，我哋睇新闻嗰阵时提过啊，就系讲紧就系因为咁样，佢就直接就暂停活动，兼且仲话有啲人要提告诽谤啦，咁好明显就系件事就完全冇改进啦，咁佢今次就话啊 OK， 我既然系咁，我唔捻玩啦。即系我唔知佢谂住换皮再出啦，定系乜嘢啦。总之就系最少呢个 V 就休业啦，咁啊毕业啦咁样咯。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吓。咁有啲我都系觉得系误会加误会嚟。即系一开始即系点讲，觉得似系咁样，咁然后点知佢唔瘦，咁但系佢唔瘦，你又以为佢真系瘦，咁啊玩下 咁复杂嘅， 冇嘢啊，玩下玩出火啫嘛。即系大家开玩笑开到发嬲嗰种咯。我觉得比较似呢种嘅，不过就搞到要毕业就有啲都几惨下，咁啊，不算啦，唔紧要。咁啊，彩虹社依然系咁样咧赚钱噶啦，唔紧要。咁啊，除咗彩虹社，咁我哋到荷拉拉噶啦， 更大单呢个。 咁啊，其实就本身就好捻小事嘅地方，因为唔系荷拉拉本身啊，因为有人好似理解错误咗。荷拉上面嘅荷拉理论上说系一个品牌，上面嗰间母公司叫 Cover， 咁大家应该知啦，我哋讲过好捻多次噶啦。咁 Cover 就其实搞上市准备，咁而且就系、是会分拆上市，就系、是、咁简单，佢要IPO 上市，咁而且因为上市公司有股票啦，但系未上市都有股票噶嘛，咁我仲要顺便拆咗，因为呢两档嘢啦，彩虹社同 Cover 系可以讲系呢一年。科技股最表现最出色嘅，即系虽然 Cover 冇上市啦吓，最少彩虹社嘅母公司即系 Anycar 啦，佢之前 IPO 嗰阵时系千几 yen 一上市即刻五千几 yen， 即系原本唔系 IPO 前千几 yen 上市五千几 yen，神机一度上到万九几 yen， 哇！ 即系你谂下呢一年科技股，即系佢都算科技股啦，理论上，虽然佢你可以话佢比较似公司。呢一年科技股有边一档有佢咁好成绩啊？ 即系所以大家睇睇住啊。嗱，先又成日讲啊啲咩精神股到咩啊 ？OK， 嗱，因为 Cover 之前系私人股票嚟噶嘛，你买唔到噶嘛。OK， 而家你真系可以做佢股东啦，买翻一两手。我唔知你几钱啦。虽然 IPO 就香港要买日本 IPO 应该几麻烦下噶 ，IPO 唔似你公众去咩咁样啦，系麻烦好多噶嘛。不过上完之后你可以即刻买嘅，如果你唔介意，可能可能系高位接货买嘅话，就系咁啦。总之就系佢而家要交上市了，咁啊两档嘢其实好正常啫。细过你嘅彩虹小上，我都上咗咁 Q 耐咯。即系呢档嗱，总之各位精神股东自己揞荷包啦吓。你中意可以话系我有份嘅，大佬，即系咁样啦吓。好，咁啊讲上市啊，我哋讲翻啲产品上市啦，冇成日讲股，冇讲股票啦，股票大家都未必关事。都同 VTuber 有啲关系嘅，所以先放喺呢度嘅。就系 Sony 出咗个新产品，其实同类嘅产品系非捻常之多，但系咁轻便、咁平易近人嘅咧。应该是第一件，我应该之前冇见过类似而咁样嘅。简单讲就是一个定位感应器嚟嘅。我谂因为 VTuber 同埋好多嘢咧都会用到噶啦，就是去定位去感测你个人点样喐啊，去投射翻你个 3D 荧幕噶咯，唔系 3D 角色度，去叫 motion cam 啦吓，去做好多嘢，譬如呢个即系基本上 3D 跳舞咧，如果系比较抌本啲嘅咧。都是咁样做噶啦，即系譬如IMA 啊，譬如 Miku 啊，譬如 Lovefly 啊，都有噶啦，即系攞嚟参考又好，攞嚟直接输出都好啦。就 motion cap cap 咗个人，个搵啲专业嘅舞蹈员跳完之后 ，motion cap 变成个 3D 动画。咁你要直接用个 3D 动画又好，你要根据个 3D 动画再去做画都好啦。咁我哋业界都系咁样做嘅。咁但系嗰啲机咧，就通常都用租嘅，因为实在非卵常之贵，系讲紧千万嘢嘅程度。最少要千万嘢嘅程度，仲要讲紧，当然啦，你有风景游人嘅，因为最捻 cheap 嘅 motion cam 咧就系你知 work cam 都可以做到嘅，有啲最个人细嘅 VTuber 系咁样做嘅，咁有啲专业啲嘅嗰啲就会有啲好啲噶啦，咁当然啦 ，VTuber 主要就系cap 个样啦，就唔系动作，因为佢咧就系一 set 六组，分别拍喺你嘅左右手、左右脚同埋个身，左上上下身咁样啦，然后你根据佢个位置，佢就传翻落你部机度啦。咁你就可以 cap 咗一个大致嘅人体动作模型，佢原理就咁样嘅。咁当然啦吓，佢咁样绑法咧就做唔到捕捉唔到动作表情嘅。动作表情你要摸另外搞，要摸就好滞。 喺个头， 但系唔紧要，佢系一件原，因为cap 样咧，你以前可以用 work cam 去解决嘅，用 work cam 去都可以判定嗰个样嘅，净系样啊，动作就比较困难啲，痛苦啲嘅。个定位个效果好差噶，咁但系如果你需要个身体动作定位定得好咧，就断千万计噶啦。咁但系呢嚿嘢咧，就平易近人，非捻常之多，即系仲未通过廿七日，但系呢嚿嘢睇样咧，知唔会贵得去边啦。顶笼咪一万几千 yen， 我觉得应该系冇嘅，即系佢系相对一个比较低好捻多嘅定位，但系你可以做到 motion cap， 咁就唔止系 VTuber。即系有啲咧，你独立游戏开发咧，有时都需要做 motion cap 去 cap 嗰啲动作啊，好过你屋企斗嗰啲动作斗半日。你其实 3D 唔系好难易容易做嘅咋，佢话俾你听。咁佢有乜 cap？ 咁啊，有望其实有望提升系乜嘢咧？个人制作，无论系 VTuber 又好，做 game 又好，做影片又好，做咩都好啦，都可以做到啊。即系一个，所以我喺 Time 啦入边都唔少创作者都有睇到，因为睇起嚟几好似几有用。咁样啦， 睇嚟好似好玩咁样。 系啊，你买翻嚟当玩具玩都几好啊。调翻转讲啊，当年 Vocaloid 啊，会喺未红之前啊，啱啱出嗰阵时啊，啲人都当玩具买翻嚟就万几 yen 买个玩具翻嚟，点知突然间就爆咗出嚟啦。我唔系觉得佢咁高，但系都几好玩嘅。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，因为佢而家连价钱都未有，净系得个宣传片啫。咁样啦，好啦，跟住就系我哋连续故事， 本周连续剧。三今次依一季依依个礼拜三周剧就系首先 Elon Musk 开火屌个 Apple 话佢威胁要将Twitter 落架，而家阿 Musk 话如果 Twitter 同 Android 真系落咗 Twitter 架嘅话，我自己出开发部手机。咁咧，正当大家去睇着等紧就咩？几时有新花样咧？佢咧突然间 Elon Musk 就拍咗条片话。Tim Cook 而家大概参观 Apple 嘅幻象原地，我之间发生咗啲误会，我已经解决咗啦。佢所谓嘅误会系指Apple 从来冇话过要将Twitter 落架， 但是其他的爭議即係講就係收錢啦，因為你講真，你想 Twitter 收個收納積費，再跟住有其他新服務要俾錢嘅話咧 ，Apple 係抽30% 税嘅。而家咁啊 ，Elon Musk 就應該同 Apple 講數，睇下可唔可以收平啲。 因為之前都講過啦嚇，佢其實而家個定價已經唔再係劃一。唯一三成啦嘛，已经系可以倾计噶啦嘛，甚至零都得噶，有部分我记得我知系系零嘅，即系因为佢喂老老实讲，我成嚿服务都唔捻关你事嘅，即系 Netflix 嗰类啊，即系我成嚿嘢都唔关你事，我即系只不过系想个架 app 喺度啫，咁唔紧要。呢度成件事点解会走出嚟咧？要讲翻前面少少，就系、是、马斯克就讲过啊，话我哋要撤回所有审查。咁啊，我哋上个礼拜嘅讲到咧，就系话佢会reset 一次，大赦天下啊嘛。欧盟就跳出嚟，我唔记得系欧盟边个好够个，就跳出嚟话：喂，你唔可以咁样搞法噶、哦。 嗯， 即系话佢咁样放晒佢，我唔知佢到底系针对零审查，佢之前嘅零审查宣言，定系针对佢呢次大赦天下？我唔系好肯定啊，因为几模糊啊，佢讲得。 嗯， 佢就话你咁样唔啱噶，唔得噶。如果你咁样话，我会动用我哋嘅法律罚鸠你，甚至要求你下架噶、哦。咁、所以点解会传出话 Apple Store 会下架 Twitter 呢？我相信系咁样走出嚟。嗱，我唔肯定系咪一定啊，我相信系咁样咋，即系根据我所收翻嚟嘅资料，咁啊应该系咁样嘅先后噶啦。咁啲人就传啊，呢、這个 Apple 肯定唔会得罪欧盟噶啦。咁欧盟话要下佢架，咁 Apple 一定做噶嘛，就咁样讲嘅。个件事应该系咁样嘅。 但系总之就系暂时，总之就咩？本来大家睇紧要睇下就哇 Apple 大战天，就系 Elon Musk 又，但系点知就吓？都未开拖就结束咗啊！咁超急慢，乜你咁峰回路转嘅？ 吓，因为调翻转讲，如果Elon Musk 真，我唔知佢边度拗钱出嚟啦，佢真系要话要做手机嘅话咧，所有做手机厂包括 Apple 都会好捻头痛。佢唔一定俾佢取代嘅，但系等于当年Xbox 参入咗呢个老任同 Sony 之间嘅战争啫嘛。到而家咪佢系啊，佢赢你唔到噶，但系你已经够头痛噶啦，你咁样多咗个对手喺度，即系一样即系类似咁嘅状况啊。所以本来以为好捻多花生睇，甚至可能我哋可以见到呢个马大师版嘅电话可以用。咁我其实我调翻转，如果真系出电话，我乐见其成。 不过我觉得又即系我就要讲下啫嘛。你有时对马大师嘅嘢咧，你冇太认真，冇太认真。 梗系啦，废话。可口可乐收购咗未啊？ 屌，有网民话嘛？马大师收购麦当劳啦，即系整翻佢辣色机啦。跟住马大师话：你唔可能叫我做啲唔可能发实做咗好嘢。 不过其实我呢边有麦记有奶色机嘅， 但系问题就系佢话已经成日坏喎。不过呢个就算啦，我唔讨论。 系咪？总之就系、是、总之佢系一场闹剧，唔知佢系咪嗨烂咗草啦。 喂，总之嗱，不过咧有一样就系蓝色方面啦，而家其实另一方面就牵涉蓝色啦。 蓝色就坚噶啦。 就蓝色咧就本来就系话12号嘅，但系喺12号咧，蓝色依喺欧美仲未开翻，有说就话系其实依家咧就同紧 Apple 讲数，即系睇下我收信啲，咁咧就喺 Apple 收，因为。Twitter 咧，依系真就系你用，如果有用过 Twitter 嘅 account 嘅话，你发现到就系 Twitter account 人咧，系咩咧？系压倒性地好用过 Windows 嘅 ，Windows 基本上冇个店，包括官方。但系咩咧？我随便 up 都有四五个咧，系坚系好好用嘅，即系包括原厂在内。咁你大部分收蓝，即系蓝天一收个钱，哇，大佬条数好襟计喎，又咩有？如果你话咩嘅 App Store 收一笔 ，iPhone Store 又收一笔，哇，屌啊，猪入卖屌！Elon Musk 一督手指，哇唔谂掂喎条数，所以而家咧我应该系同紧 Tim Cook 喺度讲紧数，喂，即系个收平啲啊，一成，因为其实有数讲嘅，睇下你系挥嘅啫呢啲嘢，你唔好，总之就系你唔好学 Apple 咁黑沟人憎，扎行马得噶啦。 总之就系目前嘅用法咧，就系灰剔，即是原本嘅蓝剔，或者系我俾个教育好捻乱啦，总之就系收钱嗰、那个，收咗钱8蚊未啊嗰个，暂时仲未见嘅。但是蓝剔已经翻咗嚟啦，蓝剔即系我哋原本嘅蓝剔，即是话呢个人物系公众人物认证嗰个蓝剔已经翻咗嚟，佢已经系变翻咗蓝剔，系我而家每一次我都要怼个 mouse， 我都要怼落个人个 page 入边，即系正常喺 Twitter 入边啦，我用嘅官方网页嗰个版本啦，你怼落个人名度啊，佢会弹浮动市场出嚟，会有佢嘅资料啊嘛，喺嗰度嗰个蓝剔咧，你揿唔到嘅，揿唔到亦都睇唔到嘅。你要揿落个人个页面度，全页面入边，佢再督入去佢个名隔篱嗰个蓝剔，佢就会话听呢个蓝剔系代表咩意思。而家因为佢太乱，所以我每一次都咁样做。 我先知道到底呢个系咩意思。 嗯、 尤其是嗰啲我唔识嘅难题，因为我佢系公众人物，但系我唔识，唔出奇噶嘛。即系总之，而家呢个认证嘅难题咧，就已经出翻嚟噶啦。咁、我相信佢唔会再搞啦。佢系应该用翻原本个方案，就系、是、难题继续难题，咁啊收费啊变成 full 的又好，咩题都好，应该系咁样嘅、根据佢嘅讲法。 好啊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我觉得呢个 讲开 Apple 啊，顺便提嘅啫，老律师。 顺噏下咧，就系、是、每年一年一度嘅，就年尾嗰啲咩叫 Apple 嘅 App Store Hour， 即系嗰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大奖啦。中文咧，佢 Goodlooks 五咧就攞咗应用程式，但我又唔，但我用落去又唔觉得佢好喺边度。不过算啦，反正我而家用咗 Apple 用咗咁多年。 想提一提嘅就系呢个日本嘅游戏排行榜，当然系指免费游戏啦，因为收费游戏另一个呢个世界嚟嘅，咁啊另一回事啦。咁我哋睇下今年嘅日本嘅免费游戏嘅排行榜，咁啊几有趣嘅。第一名就其实唔出奇嘅 Epic， 咁啊大家知啦，只 game 几捻咁受欢迎，咁佢出嘅。第二个我哋报道过嘅，但系自从话报告出之后咧，就从来冇提到噶啦。Pikmin 嘅手机 game 竟然系第二名，即系证明嗱，我之前翻去听过之前，我之前有睇过噶呢、这个游戏嘅，即系呢只 game、Pikmin 本来嘅游戏方式啊，系好适合呢个模式噶嘛。我之前有提过，你翻去听下，风水呃你十年八年。嗱，第二名啊，够劲啦吓。虽然金流就唔算特别高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因为 Pokemon Go 系另一回事噶嘛，就唔紧要啦吓。咁啊，佢系全世界站得住个啦，最少暂时睇落去，睇、就是、最少暂时睇落去啦。咁啊，第三名就系Miku 嘅手机 game，又系超出我预期，我冇谂到佢会咁好赚，即系点讲啊，帮 Sega 续命咯，又系Sega 又系靠 Miku 救全家，即系冇下冇咁啦，好冇？冇啊！即系虽然你赚埋去俾其他 game 去试都 OK 嘅，咁你之前出嘅 Sonic 都 OK 嘅、都乐见其成嘅，咁你都唔想 Sega 执噶嘛 ？OK 啦，咁跟住第四就系、是、怪物弹珠咁啊，特级名啦，唔使 又系咁啲啦， 唔使讲咁多啦。咁后边好啦，咁一路数咧，数落去要提嘅系马良第十七名。我哋系咪开始要数佢几时要谂啦？即系上一年系第一噶嘛？即系。不过算啦，唔紧要，我哋出咗个专，我哋出专题都系屌到冇力屌啦，老老实实，只 game 依然系冇甚改进。佢有、我见到佢有准备，佢有要做，谂住唔系佢一路都有想改进嘅、但系就吸唔到人翻嚟咯。依然系咁，即系佢之前嘅问题一样系冇解决到，解决唔到根本性嘅问题嚟嘅系。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咯。咁我睇一睇啊，原神就。原神都跌咗嘅，咁就13名，咁因为其实日本人就唔算非撚常之 buy 佢嘅，日本人主要都系宅圈会 buy 原神嘅啫，咁当然你哋见同人读都好撚多啦，咁样就睇一睇，咁降年都可以入到20名，咁哇古只喎大佬，即系真系攞住降年个名就真系无撚敌嘅。 好，跟住咧就讲下上又一跟进题目嚟嘅， 就呢个我哋上个礼拜提过啦，呢个低端模拟器或者。正式名称叫大多数啦，就是讲呢个底层嘅人嘅日常生活点样模拟佢哋嘅日常生活。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就系佢下咗架，用呢个唔系技术理由嘅技术理由下咗架啦吓。咁啊，但系今个礼拜咧就系成个微博都爆炸咗，呢个 QQ 群解散，跌出官方群组冇咗，所有 social network 相关嘅唔捻见咗。唔知道佢个公司注册得冇取消埋啦，咁总之就系、是，边个佢有冇公司注册一个问题啊？唔好意思，更正。咁总之就系、是、应该系同我上次讲上个礼拜讲噶啦，系 GG 咗噶啦。咁既然都系咁啊，啲非正式途径就有兴趣嘅，真系可以试一试。都系嗰句，既然都系咁啦，咁啊唔使话惊佢惊宣传盗版，令到佢赚唔到钱啦。你都见到佢，其实咧佢而家人安唔安全我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。 佢冇啲算啦，依样又，唉，讲唔好讲啦，嗰时，唉， 系唯有祝福佢哋啦， 祝佢运啦， 即系系啦，好啦，跟住唔使祝佢好运啦，呢条友仔就真系俾人屌得多噶啦，啊澳抢奖，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吓，因为900多万年前我有睇佢啲片嘅、即系900多万年前真系，而家仲有人睇，都应该仲有啲人睇嘅，仲要唔少嘅，因为大陆咩都唔多，小白贪得多，因为人贪得多，咁啊唔紧要啦吓，总之就系、 唔知咩嘢 佢 澳抢奖就搞，继续又拍片啦。虽然就人比当年就少咗好多，咁都仲系一惨、一大惨嘅。你知人才点得啱嘅，重复咗啱啊，唔紧要啦。总之就系佢又出片片，系搞叶配嘅，咁唔好正常啫。佢十套有八套都系叶配噶啦，即系所谓叶配，即是宣传啦，广告啊，即系咁佢本来又想宣传另一只 game 嘅大陆嘅 game 嚟嘅，咁但系咧，佢喺故事入边，你如果你直接开头劈头就讲佢嘅话，冇人睇噶嘛。咁、通常咧就系讲一啲大家吸引有兴趣嘅嘢，就去讲，然后咧就后边就或者系适当时候就插入翻佢要真正要做广告嗰嚿，正常系咁样做噶嘛。咁咧佢今次讲嘅咧，好讲唔讲，讲桌布引擎。老司机应该知噶啦，点解要用老司机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陆相关嘅嘢嚟噶嘛。老司机应该知道咩叫桌布引擎噶啦，唔知道嘅话就再提一次啦。我之前好似提过嘅，就系一个小程式嚟嘅，一个唔系游戏嚟噶。虽然 Steam 喺 Steam 上面上架 ，Steam 上面其实有少量唔系游戏嘅程式嘅，就系、是、令到你个桌布可以好多嘢玩，包括啲影片变成影片啦，变成变成动图啦，有啲互动嘅元素啦，乜乜七七有好多玩法嘅。而佢系其中一个平台，你系可以喺上面上架你嘅桌布。咁当然亦都可以上架影片版嘅桌布咧，佢可以支援影片噶嘛。咁就有人谂到一条好捻绝嘅桥就系、是。我想加桌布是爱情动作片。 可以 啊。咁啊我想加嘅固定桌布是一啲大家明嘅图片大家喜闻乐见嘅图片。咁用我呢个方法去规避咗，因为大陆呢方面就一路都好禁止㗎嘛。係捉伊恩咁样你走我又捉冚一个就开一个冚一个开一个咁样去嘛。但係桌布引擎是一个非常之稳定唔会有人喐嘅嘢。但系，因为佢原本个团队有嗰个好细嘅团队嚟嘅，所以佢冇办法做审查，唔似 YouTube 啊嗰啲嘢去搞咁多审查嗰啲嘢，咁所以佢系放任状态，大家系自己知嘅自己事，咁啊调翻转讲就系十八禁都唔系真系啲咩嘢，你十八岁，你够十八岁咪 download 咯， 就咯， 喺地球系咁样运作噶嘛，地球以外先另一回事嚟嘅啫嘛，咁但系佢哋一路都好惊，会如果呢个系要扬咗开去嘅话咧，会唔会有咩？因为之前咧有个报道对只 game 嘅对程式嘅报道就系、是、话，呢个程式好奇神奇地好多中国人用、哦，咁样讲就净系讲咗呢个咁样嘢嘅啫，跟住就俾咩啊大佬，喂，我静静地赢唔得嘅，系要冲出嚟柒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佢人哋报道嘅理论你咁多啦，佢知唔知后边发生咩事咧？未必知，我哋知嘅啫。咁但系嗰啲都算啦。但你今次系亚奥奖奖系中国嘅媒体，仲要系好多人睇嘅媒体，仲要好多僆仔睇嘅媒体，即系咁啊，另一回事咯。即系咁啊，到而且佢系专门去讲呢只嘢嘅。咁啊，大家明白啦吓。咁啊，结果咁啊，大家就话：喂，大佬，你可唔可以唔出？即系你要搵食还你要搵食，你可唔可以唔好爆响下个大佬？就咁啊，就结果就俾人嫌上。不过亚奥奖奖俾人嫌上。真系天理报告嚟，大佬。 唉，算啦。咪应该 呢条懒人，呢条懒人真系日懒人俾人染上噶啦。 不过有啲不讲啫，就依佢呢个人就系靠染上揾食噶嘛。 你可以咁讲嘅，咁啊，但系总之就是这么回事。咁如果你而家先知咩叫桌布引擎嘅，你大可以向上啲去揾嘅。虽然我哋喺地球生活嘅人咧。暂时就仲未需要去到咁可悲嘅状态嘅，咁啊，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知系因为系 A 咯相关，大家就特别宽容定乜嘢？总之就系、是，大佬你留一扇窗俾佢啦，打飞机啫嘛，但打呢啲飞机咪算咯，即系系咪咁话先？ 系咯，唔系有本事中国咪世界杯咯，好似日本咁而家打飞机打上天都系啦。 你咁样要扯一扯？ 唔系就系最后。就系恭喜日本队入世界杯十六强啦，目标巴西入八强对巴西 ，OK， 好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，因为今个礼拜早录音嘅，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应该会日本翻嚟噶，到时我下会带翻日本专题翻嚟嘅， 啊，好啊， 好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 拜。